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1天。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间的6:02，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金戈铁马的节目了。大家晚上好，国庆假期愉快，我是夏萌。今天早间在雄鸡唱响的节目当中呢，就已经陪伴大家了1个小时啊，很多事情没有聊够哈，所以晚间金戈铁马我又回来啦，和大家一块聊一聊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顺便呢也说一说国足。体育方面不光是国足啊，其实很多都可以去聊的。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微信，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进行互动聊天儿。今天说点什么呢？当当，您的假期余额不足，分享一下这个假期里让您最开心的事情吧。我看见很多朋友给我发照片了啊，确实就在我上节目之前，那么一会儿，哎呀，这晚霞出来了，雨终于停了啊，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没想到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西边的晚霞就出现了，太漂亮了。现在我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就变成了大家晒照片的一个场地了哈。好像有朋友跟我说西边那边的这个光景更漂亮，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看见北京5号线给我发的了啊，这个国贸那边呢真太美了。假期余额不足，那就说一说开心的事情吧，聊一聊啊，这个假期放了，目前为止放了6天假哈，还有明天最后一天，分享一下这个假期里让您最开心的事情吧。其实这个假期我都挺开心的，因为和以前的一些假期相比呢，这个假期我全程是在家里度过的，而且是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对于我来说吧，这个机会还特别难得，不是每一个假期都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所以格外珍惜，也觉得格外的幸福。说一说您吧，说一说大家伙儿这个假期里最开心的事情哈。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确实啊，我发现在这个假期我的朋友圈里边呢，真的就是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摄影大赛。很多朋友呢，在祖国的各个地方啊，也有在北京的这个周边各个地方，都在朋友圈里边呢晒出了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美景。而且哈， 我还发现有人在北京晒了雪景，我一问啊，发现呢这个延庆那边包括张家口那边下雪啦。来看一看吧，昨天呢2021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延庆赛区雪车雪橇测试活动正式进入赛时运行模式。那么5号夜间到6号呢，位于延庆区小海坨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顶地区气温就降到了零度以下，赛区山顶出现了降雪。所以就看到了这个朋友圈里边有人给我晒的这个下雪的雪景的照片，非常的漂亮。另外也提醒大家呢，这个今天北京百花山啊，也是因为气温较低，出现了十月飞雪，大地瞬间就换上了冬装。而且根据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雪一直下到了今天下午，估计这会儿啊，因为这会儿呢这个晚霞也出来了嘛，估计那边呢雪也该停了。而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气温呢是持续下降的。今天据说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哈，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4度左右，非常的寒冷。我们今天早间在雄鸡畅小节目当中呢，就说，秋裤该准备了吧？啊，确实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都在翻箱倒柜的把这个冬天的衣服、秋天的衣服翻出来，秋衣秋裤找出来，今天就可以派上用场。而今天夜间呢，天气就会逐渐的转晴了。明天早间的最低温度只有7度，寒意十足，所以晚上咱们睡觉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盖上棉被了，盖上厚被子了。明天晴空终于回归北京，气温也会上升，所以明天大家一定抓住好假期的小尾巴，我们再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蓝天白云和阳光吧。本周未来几天，8号依然是保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9号到10号会再一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风雨再来。9号降雨之后，10号就会迎来气温下降和强劲的北风啦。哎，不光是咱们这儿哈，新疆那边呢也开始下雪了。从10月3号开始，新疆伊犁河谷普遍降下大雪，当地气象部门昨天下午就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9号伊宁市最低温度会下降到8度以上，部分山区最低温度会达到零下5到零下10度。由于降温幅度较大，伊宁市提前完成了供热设备检修和网管注水的工作，已经于10月5号晚间10点供暖，这供暖的时间比较往常相比啊，往年相比是提前了15天。看到了家里人，欢迎你到来啊！穿秋裤，进补银耳、红枣、枸杞汤，确实很补。也发来了您今天晚上的晚餐，这是豇豆炒肉是吗？还有哇，这大横菜了啊！扣肉里边是不是还给垫上了这个梅干菜呢？大脚星叔叔，今天去延庆了，好冷，冻死了，多穿点。您穿秋裤了吗？但是冷也有冷的好处，你会觉得这个大地特别的干净清澈。通过大脚星叔叔发的照片，我已经看到了啊，非常漂亮的景色。7789也欢迎您的到来，还有4204欢迎大家。草球也争春说，原以为这个秒入秋，没想到秒入冬了哈，好像还真是啊。都说这个咱北京九月十月的光景是最好看最好看的，但是秋天的这个脚步呢走的也稍微快了点哈，根本就不是走，是一路小跑着就进到冬天了。剧本杀这位朋友呢说，哎呀，有点失败的假期，剧本杀没玩儿，还有这个长距离没跑，潜水馆没打卡，好多都没玩。那您这个假期到目前为止6天了，您都干嘛了呢？南极也跟我们说，门头沟也下雪了啊，您看到了吗？拍到雪景了吗？也给我们秀一秀吧。 哦，还有阿昭也说这个早上没起来，中午听了一个回放啊，我准备赶紧去收拾一下秋裤了。是的是的，确实应该赶紧收拾起来了，厚的衣服呀，冬装啊什么的，麻溜的赶紧找出来吧，过两天就能穿了。天气呢虽然是越来越冷了，但是我们的热血却依然在沸腾着。10月5号晚间8点，274袋装满无偿献血者爱心的新鲜的血液从北京站献血点出发，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将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生的希望。据统计呢，国庆长假前五天，仅北京站一处街头献血点就有1070位无偿献血者成功献血，共采集全血量40.08万毫升。而为了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北京市各献血点全年无休，尤其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志愿者和护士团队更是全员出动，为市民做好服务。那无论您是献血者还是工作人员，都要道一声您辛苦了。已经要叫余额不足了啊，假期余额不足，不是这个账户余额不足啊，假期余额不足。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返程的高峰了，也提醒大家呢，从明天开始这个路面上的压力会逐渐的增大，我们也看一看是不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下我们的出行计划呢。假期已经进入尾声了啊，根据这个交通部门的预测，今明两天下午将会出现返程高峰，其中呢明天返京的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8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会持续较大。为了保证市民顺畅出行，地铁4号线将会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记住了啊，从明天下午2点开始，这个路面上的交通压力就大了，所以要不咱能不出去就别出去了吧。还有呢，这个国庆假期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都去往了这个各个地方游玩，给我发了很多照片馋我，其实我一点都不馋，我在家也快活着呢。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了，各地旅游景区呢也持续保持着运行平稳的状态。我们先去江浙沪包邮区看一看，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呢是咱们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这个国庆假期哈，游客登上湖心岛瞻仰红船，感受红船精神，每天预约参观的人数达到了13000人。除了红色旅游的升温，国庆期间呢各大景区也是迎来了高峰客流。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的衡山悬空寺景区，因为这个建筑凌空构建巧夺天工，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游览。那由于建筑结构特殊以及文物保护的需求，景区呢也是严格控制了登临人数。除了热门的旅游景点，行走城市、走街串巷、打卡网红马路的微旅行也成为了新热点。比如说在上海，武康大楼一直都是节假日的大热门，不少游客特意带上小型的国旗前往拍照留念，和喜庆祥和的国庆节日气氛相呼应。此外呢，在汇聚了不少历史建筑的复兴路、衡山路等网红马路上，边走边看边拍的旅行团队也是络绎不绝。趁着长假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行走在城市风貌的立体画卷当中，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国庆假期还有不少人呢也选择避开城市的喧嚣，选择走进乡村田野感受自然。在管子故里的安徽阜阳市呢，农庄里边有钓鱼的、抓鱼的、晒秋等等活动，都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体验。人们在游玩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秋天丰收的喜悦。不知道各位假期是怎么过的，开心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开心的事情吗？YYDS 说贝贝胖若胖若两人，您胖了，我也有点胖啊。葛大爷啊，您的假期余额不足，和家人一块去烧烤，看见了这个羊肉串很香嘛。还有1908说，康乐啥时候回来？据我掐指一算， 他明天回来。国庆假期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相信很多朋友这个国庆假期过得也是格外的充实，安排的满当当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假期让您最开心的事情。那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假期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全程待在家里和家人在一块儿。我是曼联，说明天最后一天了，我还不知道去哪玩呢。哟，那怎么，我给你提示提示，就城里逛逛吧啊，最好别开车，因为明天下午2点这个路上的交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了，所以咱能不开车就不开车呗。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郊区下雪了，是的是的，今天好像这个延庆啊，包括张家口那边山区啊都下雪了，刚刚有朋友跟我说门头沟那边也下雪了，气温确实降到了冰点啊，也希望我们的心不要冷，国足将士的热血不要冷。因为看见了 Seattle， 他说只要明天输球那都不是下不下课的事儿了，嘿，别那么不要那么悲观好不好，万一咱明天就赢了呢，进球了呢，三分了呢。关于国足的事情啊，咱们随时都聊着，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着重去关注中国男足。大脚星叔叔说明天骑车去颐和园，就近避开机动车高峰，那您是不是就住那附近啊？哎，我今天还看见了这个雨中的颐和园啊，太美了太美了。其实下雨我觉得是有好处的，有些旅游景区啊人流量会一下少了很多，因为下雨又冷嘛就不去了，但我觉得如果多穿点，咱去雨中欣赏一些这种古建筑呀，或者一些平时人流量很多的这种旅游景区，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呢。哦，加精加精啊，我马上就加精，我现在一边说着一边聊着，我就会手忙脚乱，忙不过来，一会儿我就放首歌然后给大家加精啊。再来看一看国际消息吧，据报道数据统计显示，美国今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和，目前的死亡病例总数已经超过了70.4万例。美国媒体是这样说的，说考虑到美国从今年春季开始已经启动了大范围的接种疫苗，这一情况尤其让人感到悲伤。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 NBA 那边有一些球星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为什么不去打疫苗呢？哎，不管了，我也不能这么说，就人家肯定有人道理，对不对？再来看一看日本这边也发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哈。据报道呢，日本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此前未知的可传染给人类的新病毒，该病毒可能导致高达39度的高烧，并且导致血小板和白细胞数量减少。此外，日本的一些患者也出现了肝功能异常的迹象。截止到目前，日本已经有至少7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两天看了一个剧，就说呢这个人类啊进入到了很未来的一个时期，那么生出来的小朋友呢都不是正常的人类，都是和动物的相结合，叫变种人还是半兽人的，然后呢人类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自救。哎，其实想一想是不是也都是病毒闹的呢？对对对，鹿角男孩，有朋友提醒我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跟经济方面有关的消息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在当地时间5号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举步维艰，面临各经济体增长分化、通胀上升和公共债务高企三大风险。根据7月份的预测显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但是介于复苏面临的分化、通胀和债务三大风险，目前来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低于这个数字。同时呢总裁还表示，美国和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些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呢也在增强，但在疫苗短缺和政策应对能力有限的地区，经济增长形势持续恶化。 格尔基耶娃也认为，很多经济体的总体膨胀率迅速上升，全球粮价和能源价格走高，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家庭的生活压力。他预计多数经济体面临的价格压力有望在2022年消退，但是全球通胀前景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通胀预期持续上升，可能导致利率快速走高和融资环境急剧收紧。中国留学生9月在英国遇袭案件也是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关注。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月5号独家回应，其中一名嫌疑人将于10月28号再次出庭受审，而另外一位嫌疑人目前已经被释放。9月7号到26号期间，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发生了一系列的袭击事件，有9名受害者被击中头部，受害者身份都是学生，其中还包含了数名中国留学生。根据英国南约克郡警方9月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显示，与这些袭击事件其中2起有关的嫌疑人，33岁的女子何珊被指控犯有殴打袭击罪和持有攻击性武器罪，她于当月的28号、29号出庭受审。警方29号的声明还表示，与另外7起事件有关的嫌疑人已经被逮捕。随后 BBC 也表示，何珊曾经是谢菲尔德大学的学生，他将于10月28号再次出庭受审。至于有关这9起袭击案件当中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南约克警方回应呢，他们确认有2起仇恨犯罪已经被记录在案，因为有原告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被袭击的目标是出于针对某一特征的偏见，不过警方并没有详细说具体是什么样的特征。哎呀，都是一些不好的事儿，说一说人类之光诺贝尔奖的事儿吧。北京时间10月5号下午的5点48分，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美、德、意3名科学家共享这个奖项，这也是物理学奖首次颁发给气候学家。5号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中呢，美国日裔科学家真锅舒朗和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共享这个1/2个奖项，以表彰他们对地球气候进行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并可靠地预测了全球变暖。而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则因为他在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无序和波动的相互作用方面的发现，获得了另外一半的物理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呢，已经在昨天被首个公开，本周未来3天还将会有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出炉。而瑞典央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呢，将于下周1揭晓。被提名的诺贝尔候选人名单呢，会被官方保密50年，而在获奖者被正式公布之前呢，一般外界啊都会去预测这个热门的候选人都有谁。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朋友在问哈，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假期让您最开心的事情。虽然假期余额呢已经不足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啊。明天呢天气就会变好了，阳光、蓝天、白云，相信明天都会出现。那是不是咱们也抓住最后的机会，出去走一走，和大自然多多亲近呢？的旅行说，哎呀，我的假期就1天早就过去了哟。那您是不是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风中的旅行，您辛苦了。1908说，8号是不是就能够听到金戈铁马吐槽国足了？不一定啊，万一我们声声赞美呢。哦，还有很多朋友在聊这个打疫苗的事情啊。晨晨说，勇士的威金斯打了疫苗，我们还没有打。威金斯也是受不住压力，各有各的理由吧。总而言之，希望都打了，因为 NBA 那边这个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呢还是挺严的。你不打的话，那首先主场的比赛你就打不了，人客场那边要是管控再严格一些的话，那你这整个赛季你干嘛呀？

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欢迎大家通过歌还有广告片花的等待之后呢，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上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假期愉快，我是夏萌。是的，刚刚加了一波精啊，我就一边点点点点点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份快乐的心情。确实，大脚星叔叔说这波福利可以啊，天女散花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还没有被照顾到，如果没有被加精的话，赶紧告诉我，我来加。是的，是的，大家在一块儿聚一聚，就是热闹热闹嘛。风中的旅行，谢谢您的夸奖和肯定，哎呀，让我工作起来也更有动力了。哦，6645，我看到您的一些观点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嘛。就有的时候吧，咱们还真的是去听一听不同的声音，也让我们的世界热闹一些嘛。我叫熟木，不管给谁家，看到红色字体就是那么的舒服呀。哎，别，我都忘了跟大家说了，今天咱们聊什么呀？聊一聊开心的事情哈，聊一聊这个假期让您最开心的事儿吧，是和家人出去玩了呀，还是说我看到了什么美丽的景色，亦或者说呢，我通过这个假期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或者说这个假期里边哈，我听到了，看到了，闻到了，尝到了，哎，各种各样让我心情愉悦的人事物啊，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节目的第二时段，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和冬奥测试赛有关的消息。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就迎来了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其中就包括了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截止到昨天，首批460多名雪车、速滑项目运动员和技术人员已经从首都机场入境了。为了确保防疫工作扎实有效，冬奥组委、北京边检总站等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保障口岸防疫安全。通过及时掌握航班动态，科学部署警力，开足验放通道，采取分区查验、间隔后检等措施，加大引流分流，并且现场做好消杀，确保参赛运动员高效、优质、便捷、安全的通关。据了解，这一次测试活动将从10月5号起到12月31号结束，预计将有约2000多名境外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计分专业人员等等陆续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和训练周。哎，这不仅是对于赛事主办方，对于运动员、教练员是一个大考之前的摸底测试，其实对于咱们听众观众来说呢，也是关注大赛之前的一个小测试。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呢，让自己慢慢的调整到冬奥的那个状态当中去啊，习惯于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冰雪赛事。 聊国足的呢？聊国足的人可以出来聊一聊了啊！马上要说一说国足了。哎，大家想一想，在明天的比赛当中，什么将会成为国足的必杀技？会不会是定位球呢？当地时间10月5号晚间，中国队继续前往沙加俱乐部这个内场啊去进行室外训练。那在这场技术含量较高的训练当中呢，据说这个定位球演练就成为了重要内容之一。看起来呢，面对球员脚下技术灵活、身材相对瘦弱的越南队，中国队一方面要在地面上对对手实施高强度的逼抢，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利用这个定位球对对手进行高空轰炸。哎，总而言之，就是好好的利用咱们身体上的优势。值得注意的就是，此前连续缺席3次室外训练的后卫朱晨杰，因为脚部伤口接受了缝合治疗，继续缺席了5号晚间的训练。据说呢，这个伤口虽然已经拆线了，但是依然不具备参加合练的条件，因此他只能够在驻地酒店健身房内进行各项恢复性的训练。从目前来看，他参加这个和越南队的比赛呢，可能性几乎是零。另外两名球员缺席合练，左后卫的李磊曾经在4号晚间随队赶到训练场，但是也是在场边单独训练。5号晚间，他留在了酒店训练房训练。门将王大雷因为腰部有伤啊，继续留在酒店休整。和朱晨杰一样啊，他们俩大概率事件呢都会缺席和越南队的比赛的。按照计划，中越两队将于当地时间6号上午参加赛前联席会。中国队参加中越比赛的23人名单届时也会产生。作为主队，咱们大概率呢会选择身着红色主场球衣参加本场比赛。双方将先后于当地时间6号晚间的7:15和8:15奔赴比赛场地沙加体育场内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1908说打越南队很有可能高空轰炸啊，是的，是的，咱们，也就这点招了。风中的旅行说国足必杀技定位球还真有可能啊，当年咱们的这个中国头球队，对呀，咱们有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说在赛前啊，这个球员都挺有信心的，就有信心是不是就是打好比赛，这个打好比赛的先决条件呢？除了球员现在有信心之外，米老爷子也挺有信心的。他说国足应当对越南充满信心，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取得好成绩。那么中国队比越南队有更多优秀的球员，所以对于赢得这场比赛要有信心，而且应该赢下来。米大爷总是那么的快乐，米大爷总是那么有信心，也我不知道这个信心是因为赛前必须给自己打气，心理状态上呢就得有一个咱们得赢球的这种心理暗示，还是说就真的有信心啊？咱们有信心，但是对方人家对自己也是有信心的呀，你看看啊，谁赛前对自己那都有信心。越南队那边的主教练来自于韩国的朴恒旭就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拿下比赛，因为中国队体能不行。他说中国队的体力只能坚持30分钟，如果我们能够顶住中国队的前30分钟进攻，我们就有希望战胜中国队。合着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耐力比我们强。那不行啊，我们这都是集训了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在承受着那么大的心理压力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进行集训，而且一训就是训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体能总该给练上去了吧。哎呀，国足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敢说呀，毕竟他们远在国外训练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一直以来呢也没有太多的相关视频方面的信息啊，这都保密嘛。更多的信息呢都是来源于比如说这个文字报道啊，或者一些简短的音频方面的了解，所以现在国足实力到底怎么样，哎呀咱也不知道。反正不要给国庆添堵就行了。 贝利预测啊，贝利还预测呢，他不是都生病了吗？风中的旅行说，贝利预测说中国3-0可以战胜越南啊，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说贝利预测国足3-0胜越南。有专家说3-1国足拿下。1908，快说说是哪位专家？贝利如果预测的话，咱也不敢听啊。俏说不要听这个越南主教练在那瞎咧咧啊，这是心理战。就是我们这体能怎么就30分钟，就小起码也45分钟呢，上半场得给熬过去了。南极说这个国足大部分啊，这体力可能真的不太行。如果说平时联赛的时候咱可能不好管理，但是国家队集训，而且一训就是训那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从起码从生活管理方面、自我管理方面，应该不用太怀疑吧。Seattle 说，哎呀，我们啊，他们不自信，越南人家自信，我预测咱们得1-2输掉比赛。别呀别呀，但是我明白 Seattle 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赛前呢咱也别过分的自信，或者说盲目的高兴，咱们看低一些这场比赛，看低一下国足的水平，没准就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1908说，我真心说一句啊，连越南都拿不下，咱就取消足球这个项目吧。还真不能取消。国足永远都是一个话题性现象级的存在。而且之前咱输澳大利亚输日本，人这两支队伍在小组里边那实力是杠杠的，所以输球呢也是有点怎么说呢，这个能够被原谅吧。那接下来面对越南队，或者说还有这个实力相弱一些的球队，我觉得就是检验咱们实力档次的时候了，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好，我们可以继续聊一聊这个假期啊，让您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啊。燕林这会儿也来了，晚上好，欢迎你的到来。再来看一看国足接下来的安排吧，你看这比赛还没打呢，后续的安排已经都给安排上了，而且呢舒舒服服的回到国内，国足将士们将会得到好好的休整。中国队呢将于当地时间10月7号、12号分别在阿联酋沙加和沙特迎战，和这个沙特吉达啊迎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第三轮的对手越南和沙特队。考虑到全队连续在西亚封闭的环境内驻留超过了40天，那足协工作组呢经过和教练组充分沟通之后，决定安排全队在客战沙特之后回国休整。不出意外的话呢，他们将会于10月13号由沙特坐包机返回上海，然后呢就会前往苏州赛区进行隔离。而最近有关中国队重返国内参加11月2场12强赛主场比赛一事呢，也正在各方积极的协作下全速推进。如果相关方案最终可以获得有关部门以及国际足联的通过，那么中国队将有希望在苏州参加12强赛第5轮、第6轮主场和阿曼以及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据了解呢，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官方宣布，但是目前苏州赛区那边已经开始准备各项工作了。来到苏州哈，这个苏州奥体中心呢也曾经举办过多场这个国际级的赛事，包括中超联赛，包括杯赛，还有女足的一些赛事等等的，都在苏州进行。所以呢这块场地是具备了很多办赛经验，包括这个接待条件等等一系列吧，都是符合12强赛办赛标准的，落实起来呢应该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此外就是对于苏州赛区国足内部啊，特别是在这里多次参加各种比赛的国脚们都是非常欢迎的。那说呢，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谁不喜欢呀？ 宝姐姐，哎呀，说希望假期快点结束，怎么着，是太期待国足的比赛了吗？荣成斋说明天回归正常早起，后天上班了啊，对，明天要开始调整我们的作息了。大脚金叔叔说赢了越南队就去五道口吃火车头牛肉米粉庆祝啊。哦，我懂了，因为这个是越南米粉，对不对？好，那这么说的话咱都约定起来啊，咱们拿下越南咱们就去吃越南米粉。关于国足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预测啊，猜猜比分，也猜一猜什么样的战术会成为我们拿下对方的这个手段。另外呢也去看一看 CBA 这边， CBA 新赛季还有十天就开打了，所以现在各队呢都在进行体能测试，有消息说山东队那边把体测这个免测的名额给了丁彦雨航。没准他可能这个体测如果真的去进行真刀真枪的来的话，没准还真过不了。反正新赛季的 CBA 揭幕当天啊，10月16号下午的4:30，山东队将会对阵北控，到时候就可以看一看丁彦雨航的表现了。三年没有打球，状态是什么样呢？无时无刻不在的说，余额不足，老套路啊，充值啊，请假继续歇息。可是哎呀，这单位也不让再请假了呀。不行不行，我迫切的想要工作。新疆队那边呢昨天也前往上海进行热身了啊，备战新赛季 CBA 联赛，在那儿呢他们将会和上海队进行两场季前热身赛，然后前往杭州和浙江广厦进行比赛，之后全队就前往这个浙江赛区了。新疆队第一阶段呢据说是全华班出战，并不使用外援，受伤的刘立鹏在北京康复，而且一切都顺利。而根据宋翔的报道呢，这个首钢队计划10号前往赛区，但是林书豪不会随队。他说林书豪目前依然在隔离当中，等隔离期结束之后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尽量恢复身体状态。关于林书豪具体的归队时间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目前预估的是在10月底吧。哎呀，如果林书豪在隔离在恢复，10月初这个比赛赶不上的话，咱们大外援不知道能不能续约的上，如果没续约上的话，那咱也全华班。啊，米兰魂也欢迎您的到来啊，在微博这边给我们留言了啊，7天长假上了6天大学，加里敦大学，他说这个活了半个多世纪，第一次遇到7天长假6天下雨，这还是北京的秋天吗？这是开启了速冻模式啊。今年从夏天开始这个汛期就特别的绵长啊，雨季非常的长，而且降雨量也非常的大，确实让人感觉咱这是在北京吗？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聊天啊。再问宝姐姐说假期太长又见不到太阳，呵呵，要长毛了。哎，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太喜欢下雨啊，总觉得这下雨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行程安排。大脚星叔叔说早上不是说大汉和首钢签了吗？没呢，这不中间有波折吗？要续签，但是好像还没定吧。当然希望能够定下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咱再出去寻摸也寻摸不着了，所以还不如让这个熟悉的人留下来去做熟悉的事情。来看一看 NBA 那边的事情吧。湖人队的主教练沃格尔在采访中说，他们明天对阵太阳的季前赛，詹姆斯和威少不会登场，安东尼和浓眉哥将会出战，阿里扎则因为右脚踝酸痛继续缺阵，小乔丹和霍华德其中一人可能会被安排轮休。哎，接下来得说一说八村累了啊，不知道最近 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前两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说到，说八村垒呢因为个人原因无限期的休战，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呢，外界对这个事就特别的关注，很多人都去对他个人的事情去进行了很多很多猜测。而今天哈又有大动作了，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有了新的动态，虽然没有更新内容，但呢他把自己所有之前关注过的账户都取关了，这个行为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些媒体呢也对他这个反常的举措感到不解。这位日本球员今年夏天带领国家队出征了东京奥运会，被誉为奇才天赋球员的他至今呢还没有到球队训练营报道，就连奇才内部人员也无法给出有关八村垒具体复出的时间表。哎，这事儿吧真的还有点细思极恐那个味道呢。你说一个人他得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才会把自己朋友圈的所有关注都给取消，应该是件大事吧。哎呦，我也在这瞎猜了，不行不能带节奏啊！希望他早点恢复。宣武土著猴头菇点点，这名太可爱了啊！你在微博当中问候说直播间很冷吗？都穿大衣了，我们的直播间真的很冷，有机会你来感受感受。6645说和大汉没签成，到目前反正我还没看到说没有签成这个消息。具体出来只是说这个签约的过程呢是遇到了一些波折，那希望一切顺利咯，不然咱北京首钢也全华班。哎呀，开始估计很多队伍都得全华班。家里人说加里敦大学物理系。是不是今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都上了物理系呢？这个假期啊确实很多朋友没有出门，但是也有不少在朋友圈去晒自己这个摄影作品展的，一半一半吧我相信。那这个假期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六天了，明天第七天最后一天，大家呢也肯定也会各自安排各自的行程啊，去好好的过好这个国庆假期。我觉得我最看重或者我最关心的就是我这个国庆假期能不能好好的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那这个呢就期待国足在明天晚间后天凌晨的时候不要让我们失望，给我们的国庆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间6点到7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夏萌在这里呢再一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明天抓紧时间好好的开心开心啊，在上班之前呢让自己再去享受一下假期的愉快。0585问耳机是什么专业的吗？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耳机。节目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温暖，希望在这样一个寒夜里边大家的心不冷都是暖暖的。 我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寺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